在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3周年之际，战胜杯全国跆拳道强者比赛拉开了帷幕。开幕式15号在两江道惠山市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干部、体育工作者和青年学生参加。开幕式结束后，跆拳道选手们进行了示范表演。本次赛会有跆拳道、围棋等项目比赛进行。